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好，我是反诈主播，请问您是什么主播？ 我是搞笑的哥，我啥事都没犯，我就 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了吗？和下一个 PK 的告诉他们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这个你能做到吗？ 警察叔叔，你放心，你交代我全部，这一晚上我啥活也不干，我就你说啥我做啥。 欢迎收听家叙家议，您好，我是李玲。刚刚这段声音是现在网络直播流行的主播连线 PK 场景，不过不同的是 PK 当中的其中一位主播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公安分局的一名反诈民警，他叫陈国平，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为老陈。相信大家这几天已经通过新闻报道听说了这位新晋网红，他身着民警服装，正襟危坐，和直播平台上的各大主播连线。刚开始呢，有的主播以为他在 cosplay 模仿民警，老陈亮出身份说自己是真的民警，而且是反诈民警之后，不少主播还有点懵，以为自己犯啥事儿了，连忙说道，我是良民，或者直接交代，我头发是假的，我直播开了滤镜，其他没骗人。这么直接自然的反应，网民们看的那是很新奇呀。当然，连线 PK 的核心是老陈要借助各大主播的粉丝力量宣传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这股正能量宣传之前在直播 PK 当中比较少见，在充斥娱乐内容的网络直播当中可谓是一股清流。老陈的直播很快成了网络热点，也真的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作用。据媒体报道，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反诈中心 APP 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排行中排名第一。老陈宣传反诈已经很多年了，这次直接火爆网络，关键在于宣传形式与时俱进。网络直播平台聚集了大量网民，宣传覆盖面广，而且成本低。我们的政府部门不用再去开发一个平台，而是从现有的直播 APP 当中借力，借助 PK 这种形式吸引已经有一定流量的主播拉来粉丝观看。再加上呢，这个内容之前在直播当中少见，警察叔叔直接上网络平台直播还 PK， 着实接地气，也在各种唱歌跳舞演戏搞笑的直播内容当中形成了一定反差，吸引住了粉丝们看热闹。相比于之前拍宣传片发宣传单等等方式，直播这种形式确实它的传播面广，也省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对于其他政府部门的宣传工作来说值得借鉴。 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啊，老陈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在短时间内让数以亿计的老百姓们都知道了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我认为不管他的走红是不是偶然，能够让大家关注到反诈骗这件事情就是有意义的。这几年网络直播很流行，关注的人也很多，反诈骗能够利用现在这种流行的传播手段达到宣传的目的，这是一件很正面的事情。我刚看到新闻也说老陈最近宣布了这个直播暂停，我想这也是出于他本人职业的严谨态度吧，希望以后他能够利用更丰富的形式宣传反诈骗。 我觉得他这形式挺好的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让他这么播了，我刚开始我也看来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不如趁这个东风把这个反诈工作吧做到更多样化。 当然，我相信各政府机关的宣传部门这些年也都在不断地摸索怎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做出成效来，也知道如今网络平台很火，但是该怎么嫁接，怎么把握这个度，也就是既符合网络传播的特点，又把握好了政府形象，有一定难度。我们的政府宣传工作都很讲究，尤其容不得出差错，但凡有什么不适宜的地方，容易引起较大的社会舆论，影响到政府部门的形象。我们从这次老陈的案例当中也许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首先，直播宣传中有标志性的口号或口头禅，老陈的口号最熟悉的比方说有，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了吧，我是反诈主播，你是什么主播， 还有天下无诈。很多网民一想到老陈就会想起这几句话，稍微看过一两次视频或者直播，对这几句话都有印象，尤其是这一句，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了吗？已经和他的形象分不开了。简短的提问便于受众记住，直击宣传目的，也突出了老陈反诈民警的身份特质。其次，直播形象符合受众心理期待。可能啊，大家一想到网络直播都会思考要怎么样更接地气，怎么让网民们爱看。所谓的接地气，是不是要把自己的形象、语言、表现都降低一点门槛，去迎合网络受众？这当然和政府形象要求是有距离的。我想我们从老陈身上能够看到，就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人民警察的形象，和我们大家平时见到的身边的民警，或者是我们心里期待的一心为民服务的民警形象是很贴近的。身着制服，专业用语，表现得体，不用刻意调整，就觉得非常亲切，心里是不抵触的。再者啊，说到具体的宣传内容，还得创新语言表达，丰富表达形式。比方说老陈的具体宣传当中有不少的顺口溜，那就比常规讲大道理式的语言要容易让人接受。能够感受到像老陈这样的反诈民警做反诈宣传确实很不容易。今天我们因为老陈知道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还有很多人真的下载了这个 APP， 就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收获。诈骗花样层出不穷，而要让民众不上当，反诈宣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最近呢，老陈宣布停止直播，因为火了，关注他的人多了，他感觉到了压力。直播当中说的任何一句话，如果没有表述准确，或者让人理解有误，可能会引起负面舆论。网友们对此有一点遗憾，也有的人呢，很心疼他，因为直播很辛苦，也担心他万一在直播当中没有把握好，引起一些反感，或者遭遇网络暴力等等。由此可以看到，像老陈这样，如果要长期做面对大众的直播宣传工作，还需要有持续面对受众的能力。我们政府部门的宣传人员，以及像老陈这样已经有良好开端的网红民警，政府部门可以帮助他们开展类似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来提升他们面对公众宣传的各方面能力，掌握媒介传播的特点。或许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持续的正能量的宣传惊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我是李玲，再会。网上贷款类视频，兼顾投资类诈骗，兼职刷的冒充淘宝快递客服也是骗，冒充公检法办案，交友投资杀猪盘，游戏充值冒充领导熟人，通通都是骗。不轻信不明短信，不轻信危言耸听，不贪图小便宜透露了个人信息，不向不法分子交易，不要打款一定切记封堵最后一道防线，保护银行卡资金。不要轻易相信，不透露个人信息，不要汇款交易，受骗及时报警。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